却失魂落魄。谁知道我们该无归可图，谁明白尊严无论为何物，是否找个理由随意不主流，或是勇敢前行。我该如何存在？ 这年的味道是一天一天的临近，不知道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家里面的这些年货已经置办的如何了哈？但是在这儿呢，我们音乐导航呢也会在春节期间为各位推出春节特别节目，也是期待各位的密切关注。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来自于汪峰的存在。这首歌的背景故事描述的就是汪峰内心对生命疑问的一种写照。在他的观察之下呢，现代社会给每个人带来了太多的疑问，而这些形式上的问题似乎是由于每天忙碌，人们也顾不上去想清楚。汪峰要做的呢，就是再次用他细腻而透彻的摇滚乐的作品，替每个来不及想同时却充满疑问的普通人来进行发问。来听听冬天里特别应景的一首歌，这就是陈奕迅所演唱的《圣诞节》。 我住的城市从不下雪，记忆却堆满冷的感觉，思念到忘记霓虹扫过喧哗的街，把快乐赶得好远。落单的恋人最怕过节，只能独自庆祝尽量喝醉。我爱过的人没有一个留在身边，寂寞他陪我过夜。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爱被我们打了死结。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写了卡片能寄给谁，心碎得像街上的纸屑。落单的恋人最怕过节，只能独自庆祝尽量喝醉。

记得吗？记忆的炎夏，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最后又有谁到达？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随波逐流，他们在追寻什么？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却在命运中交错。多少岁月凝聚成这一刻，期待着就 此时此刻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来自于你最熟悉的这家电台为您推出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每天的这三十分钟当中，我相信总有一首歌是你所喜欢的，这也就是我们音乐导航在这三十分钟当中带着各位去寻找记忆。同样呢，这年的味道也是一天一天的临近了，同样在春节的小长假的当中，我们的音乐导航呢也是为各位要推出特别节目，每天呢会带着各位走进一位艺人的音乐世界当中。我们的特别节目呢也会在1月27号全新的上档，希望各位能够密切的来关注音乐导航的新春特别节目。继续来听接下来我们为您准备到的歌曲吧。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没一分可强留。茫然仰首苍天，谁人躲藏在背后、啊、梦中想的都遗留。原来每点温馨，每点欢欣，每个梦随缘当至，没一分可强求。回头看这一生，人如飞虫堕网络、啊、恨的苦的需承受。你你我我随缘曾邂逅，笑笑喊喊想起总荒谬。进进退退如何能永久、啊、冷冷暖暖都必须承受。每点温馨，每点欢欣，每个梦随缘当至，没一分可强求。回头看这一生，人如飞虫堕网络、啊、恨的苦的需承受。你你我我随缘曾邂逅，笑笑喊喊想起总荒谬。进进退退如何能永久、啊、冷冷暖暖都必须承受。我随缘曾邂逅，笑笑喊喊想起总荒谬。进进退退如何能永久。 陪伴各位的三十分钟的听歌就要跟各位告一个段落了，不知道今天为各位推荐到的这么多的歌曲是否有你所喜欢的呢？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